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-0142。 西风夜渡寒山雨，家国依稀残梦里，思君不见悲思君，别离难忍忍别离，冷眼烽火何时休，成王败寇尽同流，蜡炬已残泪已难看，江山未老红颜旧，人别离不忍却又别离，多红颜难去不自此心何寄，红颜旧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此心拥有，狼烟烽火何时休，成王败寇尽同流，此心何寄，红颜旧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此情悠悠，人别离不忍却又别离，错红颜难去不知此心何寄，红颜旧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此情悠悠，唯不变此情悠悠，唯不变此情。 追去，惜别一战，困痛你。